PM， 北京 time。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留学时间，我是您的朋友瑞丽。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邀请到了一位留学生朋友，或者是一位准留学生朋友啊，因为刚刚办理好了这个相关的签证的事宜，也已经买好了机票啊、准备出国留学了。那我们邀请到的是王奇彤同学，欢迎你。 瑞迪老师你好。 嗯，王奇彤同学呢现在是申请出国读研究生啊，申请的美国研究生，是申请到了一所怎样的学校？ 最后决定去的是波士顿大学读计算机的硕士。 现在呢可以说是我们前期整个的申请阶段下来万事俱备了哈，已经是准备好了一切的出国的流程。那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了？ 觉着还是挺高兴的，就是一路走过来觉着也有一些感觉颇有成就感的一些东西。因为其实我个人感觉就是整个出国留学准备的周期是非常长的，就是比如说对于出国来说最重要的 GPA 绩点，我从大一就要开始准备，就是我们对于每门课的期末考试的总评成绩，每门课都很重要，所以说其实就是准备的东西很多，除了绩点就是要从大一就开始抓而且每门课都要尽全力做到最好之外，英语成绩也是很重要的一环。 其实王奇彤的这个整个的申请过程我们感觉到就是在我们节目中经常有专家有老师经常提到的这个早规划是做得非常的好的，因为你所做的这个申请的这种计划以及出国留学这种打算都是在这个去准备的这个周期比较长，提前所做的这个规划也是很完备。那就是提到的一个是这个 GPA， 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计划呢，那在整个的四年的本科学习当中就会在这方面做到成绩很好。然后英语准备的也很充分。 英语其实还好吧，我的英语成绩并不能算是非常拔尖，我的英语只能说是刚刚过线，就是刚刚过这个托福 GRE， 就是这个成绩够用，但是我个人感觉距离就是和其他英语很厉害的同学相比，我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你觉得你这个英语准备上是一个特别高的那种分数的话，你觉得如果给后边的同学一些提示的话，大家还可以在哪些方面多做准备和努力？ 首先就是说说托福吧。托福其实我觉得当时感觉准备的最揪心的就是托福的听力。因为托福的听力就是我个人的基础不是特别好，因为我高中就是属于那种比较懒惰的类型的，所以说我的高考英语成绩不是特别好。我刚开始准备托福听力的时候，我拿了一套那个托福听力的模拟去测试。当时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托福听力单项满分30分，我只有6分。所以说这个对我的英语基础非常非常的差。就是当时我记得我听英语听力材料的时候，里面有特别就是他们很多的那个句子我几乎都听不懂，可能就只能听懂零零星星的几个单词。 就是在高中阶段这个听力训练的还是比较少的。 对，就是我的基础很差。其实我听力从刚开始然后最后慢慢准备完试是差不多经历了8个月左右的时间。准备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因为就是我记着就是我准备了差不多从六分刚开始准备了3-4个月之后，然后我记着我第一次听力托福听力考试单项是考了20分，然后在这段时间就是差不多有3-4个月的时间一直卡在20分左右。就是我也不知道自己当时就感觉很痛苦，也不知道怎么办， 无法突破。 对，就是这个瓶颈，就是我觉得可能其他同学也会遇到的一个瓶颈，就是我后来发现就是我 听力这个，我个人感觉就是，英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单词关。 嗯。 但是很多同学他在背单词的时候出现了一个误区。就尤其是先考 GRE，再考托福的同学容易出现一个误区，就是 GRE 的单 GRE 是没有听力的。所以说先考了 GRE 的同学，他可能词汇量特别好，他单词背得特别熟，他看到这个单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也能写的，甚至能写得出来。但是这个单词给他放一个音频，他就听不懂了。我当时就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我单词我看得懂，我甚至我写得出来，但是你给我放一个音频我听不出来。 听的时候反应不过来。 对对，就感觉就是有点哑巴英语的感觉。然后我发现自己这个小问题之后，我改变了一下自己的英语听力的方法，就是我每天会把那个听力单词的 MP3 放到耳朵里，每天去听。而且我听的方法是参考了当时背 GRE 单词的杨鹏十七天搞定 GRE 单词，用那上面的规划去听托福的单词。听的过程特别痛苦，因为我当时我记着我每天听英语单词就要花好几个小时的时间，因为我听力， 那下的功夫也真是挺大的。 对对，因为我就是像刚才说的，我英语听力基础特别差，我就是甚至我大学英语四六级单词我都听不懂，所以我刚开始我听的是四六级的单词，然后我最后我才敢去听托福的单词。改进这个方法，然后差不多又过了几个月之后，听力20分的瓶颈就突破了。然后再加上又听了一些额外的东西，我记得听力我最高一次满分30分是考了28分。对， 那真的是现在听上去就觉得达到了一个自己想得到的这个目标之后，反过来就觉得还是付出更多的努力，或者去真正的下功夫才是唯一的一条路了。 对，我觉得其实除了功夫，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方法问题，听力准备的方法。就像如果我当时不去认真思考我的20分的瓶颈在哪，我如果一直埋着头去苦干的话，可能我这20分的瓶颈可能甚至就很难突破了。 你觉得你找到方法是什么？靠自己的思考，还是靠老师的点拨，还是哪些方面？ 靠自己的思考，因为我后来就是我发现我听的很多听力材料里面单词很重要的单词我听不懂它什么意思。然后我觉得是不是我单词不好。有一天晚上我拿了一个单词那个 MP3， 我一听发现里面很多单词我都听不懂，但是这都是托福要求的词汇，所以我当时我立马意识到我听力单词上不过关。其实就是单词你背过的并不等于你听得懂。我觉得 这个我觉得你这么一说我们都会有感受，都会能感触到底是怎么回事。在这个突破了单词和听力的这个关之后，英语的准备是不是就后边感觉还比较顺利了？ 总体来说还是可以的，因为听力总体来说我感觉是四个单项里面最难的一个。所以感觉听力突破了以后，就后面考试方面就感觉不是特别难的事情了。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刚才我们在节目中提到的是王奇农向我们分享说这个 GPA 准备的重要性，然后英语的准备的一个重要性。那在除了这个我们具体的知识的准备之外，在其他方面你觉得还有什么很重要的，或者说自己曾经经历过一些磨难的，比如说心理方面的准备啊，或者是一些出国留学的一些了解的信息啊，这些有没有？ 有的。其实就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刚才我说的 GPA。其实 GPA 就是很多同学和老师会说 GPA 是最重要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说法还是有一点偏颇。其实应该是什么呢？本科出身加你的 GPA 是最重要的。 本科出身就是说你的原来的学校的这个，说通俗点，排名，或者是他的这个专业。 就是985的学生，985本科毕业出身的同学，他在申好学校方面会比其他211的同学要相对容易一点。 对，这个方面呢，可能有我们之前有老师或专家在节目中也提到过，可能这个有些国家或者有些学校他还是会看你过去的这个学校的一个本身的位置啊。 对对对。 这个一方面，还有比如说你在背景提升或者是这个其他的准备方面遇到过怎么样的困难吗？或者说迷茫？ 有的，其实就是整个出国留学方面我觉得其实可以分为两大模块。 嗯， 第一个就是你的硬件，硬件就是我们俗称叫三维，哪三维呢？第一个是 GPA， 第二是 GRE， 第三个是托福，这是硬性条件。第二个就是非常重要的软性条件。对于计算机硕士来讲，就是你参加过什么项目，你有没有参加过什么类似于这种国家级的和国际型的竞赛，拿到过什么奖项，有没有去公司实习过，对，有没有发表过什么论文。 这个理工科的这个专业可能都会看这些方面。 对。 那在这些方面你是怎么做的呢？怎么去提升整个的水平和自己的这个资料？ 这个我是记着我当时大二的时候嘛，就是自己有一个就是点子，就是关于我们这个类似于开发一个 APP， 用我们计算机的知识开发一个 APP 去申请国家大学生创新项目。当时我是找了一些我们院里志同道合的一些小伙伴同学，然后我们一起商量了一下，然后找了找我们那个专门负责就是这一块领域和知识的老师，然后就是咨询他的意见，请这位老师作为我们的指导老师，然后我们去把我们的想法去申请国创，然后我们差不多是花了一年的时间把这个健康类的一个 APP 给做出来了。这是我记得我是做的第一个项目。 这是大二的时候是吗？ 大二到大三是对，16年4月份到17年4月份，这是其中一个。还有的就是像类似于实习当时我是去青岛找的一家公司去实习，也是做的就是机器学习相关的一个，因为我个人对机器学习领域很感兴趣，而且这个领域很火，目前来说当时做的也是和就是用各种各样的机器学习算法去解决网页一些数据分析处理的一些问题。 其实通过这个两个方面，你提到的这两方面呢，我们感觉到就是在自己的这个专业背景方面还是比较过硬的啊。 还 可以这么说啊，可以这么说。对，其实这个方面呢就会给自己一个很大提升。你觉得在这方面对于自己申请学校感觉这个作用大不大？ 其实我个人感觉软性实力对于申请帮助说还可以。但是有这么一种情况，就是我也听之前同学说过，就是有学长在国际期刊发表了特别好的论文，这个对于出国申请的帮助是特别大的，就是以本科阶段发表像 SCI 这种国际期刊论文， 但是难度也是相当大的， 对，难度是相当大的，对，但是我其实觉得软性条件就是我们做的这些项目和实习在对于哪方面的帮助最大，其实应该是对于我们到了美国之后的帮助最大，因为你去了美国之后，如果你要读 master 的话，读硕士的话，你要去上课，你要是读 PhD 的话，你要跟着导师做项目，但是就是上课听不听得懂，还有你导师做项目的如何，很大一定程度上就是取决于你之前你的 GPA， 你的加你的软性实力，就是你的项目、你的实习各方面的，这个其实就是你的专业背景了。你专业背景是对于后面的美国的在这个学术方面的学习还有做项目各方面领域是非常重要的。对， 其实现在王其彤在申请完之后呢，其实回顾起自己的这个一路的这个走来心路历程，感觉挺有信心的，而且感觉还挺有成就感的，是吧？那在这个时候你能回忆到自己的整个这个申请过程当中，让自己很兴奋或者是说感觉到很突破的时候，这样的心情的有什么样的节点吗？ 我记得我大一刚，因为我是大一的时候就想把绩点刷得很高嘛，当时我记着就是可能很多大一的小伙伴们都会觉得高等数学特别难，当时刚开始我也是就是觉着高等数学啊、离散数学、线性代数这些数学类的基础课程很难。 我也觉得很难。 对，当时就是感觉怎么学也学不懂，然后上课也听不懂，就是当时临近考试月的时候，我记得我们老师给我们发了一本灰色的书，书名我忘了，但是那个书特别难，但是这个书出的非常好，是我们学校专门有一本书。我把那上面的例题都仔仔细细的看了一遍。然后其实我感觉高数和这个线性代数的学习方法有点类似于中国的高考的数学的学习方法。当时我用了高中的一些学习也比较好高效的学习方法去学大学的这些高数现代这些课程，然后最后考试结果出来还是很好的，这些满分100分都 都上了90加。 嗯、 oh. 当时就是大一嘛，刚开始，这是我觉得第一个让我觉得很开心的，就是感觉很难的课，然后考试的时候，对对对，感觉这些难题都在自己努力下突破了，还是感觉很有成就感的。 嗯， 第二个有成就感的应该算是 GRE 了吧，因为我这样刚才说， 嗯， 我英语基础特别差。就是我是先准备的 GRE 后准备的托福。 嗯 ，GRE 刚开始我看那个文章的时候，就是感觉几乎一句话都看不懂， 嗯、 真的是一句话都看不懂，做题什么错误率也特别高。 嗯， 我后来我就想了想，也是方法出现的问题。 你的心理很强大呀。 对对对，就是感觉整个留学各方面就是自己遭遇了很多挫折，然后冷静下来，仔细冷静的思考， 嗯， 自己哪方面出现了问题，然后自己一点一点去攻破这些难题的过程， 嗯， 然后我当时冷静的分析一下，就发现我单词也背了， 嗯， 我单词我也知道什么意思，但是它组合成一句话我就是看不懂。我当时也是看的，在网上参考了一个特别厉害学长的一个建议，他 GRE 是，我记得他是考了340分满分，语文部分数学部分，他推荐了一本书叫杨鹏突破 GRE 长难句，然后我把那本书仔仔细细的研究了一下，然后用着他的方法去攻破自己的长难句，GRE 其实总分是320分过线，我当时是整整好好考了320分，虽然我感觉不是特别高吧，可能和那些 GRE 能考到330加的大神有一定的差距，但是我感觉像我这种英语基础的人能拿到320分，我当时我也是觉得很高兴的。其实还有一个比较有意义的，就是自己在做毕设的时候，自己在做毕设，做的就是和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相关的。当时就是做毕设的时候，也会有一些难题啊，感觉攻克不了。但是经过学长和老师的帮助，然后自己一点一点查资料，最后感觉自己目前毕设已经基本做完了，而且效果也很不错。我感觉毕设这个总体这个情况也为我将来的这个出国留学的这个专业方面打好了很好的基础。所以我这是觉得总体来说还是比较有成就感的几个点，还有就是我的托福听力，就是从6分到20分，对对对 对。其实我觉得整个过程下来，能感受到你在这个学习的时候，这个内心很强大，信念很坚定。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同学们来说，因为每个人在学习的时候都会遇到瓶颈或者遇到困难，怎么样不去被打败，而通过自己想办法去克服了它。我觉得从始至终几年的过程中，能感受到你自己的这个对于留学这个目标去达成它的一个坚定的信念。 对， 这一点是因为是自己发自内心的想去做这样一件事情。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充分发扬自己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对对对， 确实 是， 确实是。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些方法呀和一些这个学术方面的成绩，另外在申请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这个心态方面，其实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哈。 对 对, 对， 心态和自己的这种心理承受能力。 对，就感觉就是，就比如说学英语，感觉看不懂，听不懂，然后自己上课的一些知识，感觉也是听不懂的时候，感觉也是挫败感还是蛮强，刚开始。不过自己就是冷静下来，然后好好的去分析，然后向自己的学长、自己的老师去请教，然后慢慢自己一点一点把这些困难给攻破，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总体来说， 那你觉得在申请留学相关的一些信息，或者说整个的流程步骤方面，你觉得对于自己去做了很多的研究，还是说通过这个一些老师的这种指导和帮助，这个方面有遇到过困难吗？还是这个信息获取的比较充分？ 其实我个人感觉和一些就是我在985同学的相比，我的信息获取渠道是比较窄的。因为有一个特点就是，目前来说，我个人感觉，计算机硕士基本上大部分出国的都是来自于985的学生，比如像南京大学、浙江大学、清北复交，还有像计算机比较好的学校，就是专业比较好像北京邮电，这些学校会比较多。我作为就是非985的学生，感觉首先我出国的同学，同级同学很少，所以说就是我信息渠道就相对 比较 窄，而且感觉大部分周围的同学他们都是去保研、考研或者找工作嘛。我当时信息渠道就是通过自己有时候在网上查资料， 然后问一些我们学校已经出了国的学长学姐，还有就是自己的亲戚朋友有没有出国的，还有就是一些985的一些当时高中和初中的一些同学，然后问他们，还有就是自己查资料，就差不多从这些获取信息。 嗯，一般没有走过什么弯路是吗？ 走过弯路。 嗯，比如说呢， 也英语方面就是第一是那个方法问题，就是我首先感觉 GRE 托福还是方法非常重要。 嗯， 就是刚开始我听力英语听力瓶颈，还有 GRE 的那个 可能周围因为申请出国留学同学没有那么多，所以这种沟通的渠道也没有那么多，多数的时候是要靠自己去思考摸索的。 嗯，对对对，其实感觉总体的这四年走过来，有感觉自己觉得有一定的成绩，但是还是有一些遗憾在里面吧，就是感觉并不是走得非常完美。 嗯， 对。 嗯，我们说到这个心态，其实我们在节目中很多时候一些留学的老师会提到说，整个除了这个同学的心态之外，这个父母和家庭给予的这种帮助以及这个支持，或者是跟老师的这种配合也是非常重要的。在这方面，你觉得这个来自于周围的老师啊，来自于同学以及家庭的这种支持，这个方面你觉得是不是对你的这个影响也很大？ 对对对，真的影响非常大。首先其实很感谢自己的父母，因为基本上我会就是生活琐事啊，包括各方面，就是留学出国留学方面有什么困惑，有什么感觉很失落的地方，有时候会跟他们说，他们也会很好的跟我沟通，然后有时候也会跟自己的，也很感谢就是周围的学长学姐，很厉害的学长学姐，我比如我在做项目或者做各种各样事情的时候，感觉有很多不懂，感觉很挫败感的地方，然后还有自己技术方面的不足，也会向他们请教，向他们倾诉，他们也会很耐心的给我指导，还有就是老师也是这样，就是自己做项目啊，包括自己有一些问题感觉不懂的地方，老师其实也给我帮助特别多，很感谢自己的学长学姐、父母，还有我的老师。 有没有人给你泼过冷水或者给过打击？ 打击 看来 还好，大学四年还行，大学四年总体来说还可以。 一般大家都是鼓励的、正面的、正能量的。 对对对，可以这么说。 好，其实现在呢，王琦彤其实他不是在北京读大学的，那么现在来到北京市来做一个签证，对吧？ 对对对，我是来做签证的。 这个签证你觉得整个对你来说还算顺利吗？ 签证还是蛮顺利的，总体来说。签证我觉得就是感觉要如实回答嘛，签证官问你什么，你如实回答就好了，就是基本上我就是正常流程走过来，签证官问我什么，然后我就如实回答什么，然后最后结果也很顺利，就过了。 这个能透露吗？比如说问了你什么 问 题？ 问题就是我你为什么选择去波士顿？你为什么就是对你出国的目的是什么？对，这个我觉着就是首先自己心里要有数，就是我是出国学习的，对，出去上课，然后学一些基本知识。然后波士顿的话，我就回答了一些波士顿的气候很好，因为我本身是北方人。我觉着波士顿的气候就是有四季嘛，就四季还蛮鲜明，而且我个人还是很喜欢下雪的。就说波士顿有差不多有半年的冬天，然后下雪还蛮多，所以说我就选择了波士顿，大体就是从这个地方回答。 没有问什么奇怪或者是让自己感觉到为难的问题 啊？没有没有 哦， 没有。 其实我觉得签证官他问问题的时候也很随机，是吧？ 对，就要看签证官，有一些签证官可能就是我记得我同一个签证官前面一个同学就问了他是申请美国本科，所以他要考托福和 SAT。他当时就问了他托福和 SAT 的成绩，就是还要了他的成绩单。但是问我的时候就没有问到我的英语成绩，就是问了一些很基本的信息，然后就过了。 是不是感觉到在交流的时候他可能觉得这个同学他是比较可信的，所以说也没有给你设置很多的障碍。 对，其实真的这个签证的这个总体结果其实真的是看签证官。有一些签证官可能喜欢问比如说你为什么要去，他喜欢问学习类的问题。但有另外一些签证官可能他就喜欢问你将来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你在美国读完书以后你的去向，就是这个是看个人观个人的口味了。但是我觉得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如实，把自己最真诚的想法表达出来就好了。 对，其实这里我也想问这样一个问题，